新港尾所有电台的 Capital 九五八社区频道，现在是林洋东播的新闻。光北目前到底汕头沙噶布朗尼总体规划扬起重工，头一个新景区吹起到美丽家开幕迎客。汕头沙发展局表示，落来将展开进行了可行性的研究，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变化，以确保汕头沙继续成为游客光顾的首选景点之一。世界两年之后，我国回家土今年为了传到各地的回家灯进行大兴祈祷仪式，同时也令人们呼唤能少无少限制。欢庆开斋节的气氛比往年浓烈。财政部长吴崇彩出席庆祝活动的时候表示，政府将尽上大的努力，确保人们为了继续享有自由，不再受大流行病的限制影响。母亲节即将来临，随着社交聚会人潮放宽，有烘焙业者接着扩充更大的两个预订，目前已无法再接新的订单。有参观表示，营业额几乎恢复到光病目前之中的水平。环保措施放宽之后，国人多户外为了双独唔挂口罩。自今年开年以来，人们对口罩的需求减少了至少四成。由卫生科学局批准生产口罩的本地公司之中，有至少一成已经脱出市场。本地的光病单日新病例两宿三日超过两千起，波值超过570起。卫生部门长的消息显示，其中62起病例要经过输液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的病例蓬勃率落到肯定程度。我国教育部最高级政务部长蔡崇德逝世，享年87岁。以前在期间推行了特别辅助计划，为我国培养生育人才及传承传统文化作出贡献。蔡崇德的灵灯摄到南美特区的新加坡殡仪馆。会会仪式马下挂到网络举行。马来西亚的光病多日新病例四级第一值呢，会落到直吹起的。马来西亚卫生部 COVID-19 网站的消息显示，当地的病例两宿六日听下降的趋势，昨日新增922起病例，其中多少是本土病例，另外有九个人病逝。当地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445万，直吹781起，其中35564个人死亡。世界卫生组织呢，截至这个月一号，全球已经有20个国家通报至少928起不明原因的儿童肝炎疑似病例，另外有50多起病例正在调查中。世卫组织发言人答。多少病例来自澳洲，但是美洲、西太平洋及东南亚也出现病例。新闻报告完了。